谢池躺进他怀里，两人对视片刻，终于双双败阵。何峰翻身轻压着他，温柔地拨开他的嘴唇，浅浅地啃噬。倒落在地上，哐当一声，戒指刚往下去，何峰忽然扼住他的手，抬脸看向远处李长胜，翻离他的身体。谢池圈住他脖子，怎么了？ 孩子在呢，影响不好啊。 孩子多大了？ 快17吧。 当年你17岁的时候，可没把自己当孩子。 我不一样。 哪儿不一样？ 哪儿都不一样。 他昏睡着，一时半会儿醒不来，夜长梦多，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，陪我放肆一回吧。何峰被他这眼神叫得胸膛翻江倒海，又往上望过去。 蜡烛， 谢池松开手，何峰抬起身吹灭蜡烛，将横在中间的桌子放倒，挡住两人。谢池张开手臂迎回他，何峰压下来咬他的嘴巴。 忍着点儿。 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体验，没有什么前奏，如这场猝不及防的倾盆大雨，疼痛与畅快交织着在每一次推动中汹涌而来，历时许久才暂时冲刷掉迷绕脑中的思明与杂念。他的伤又出了血，谢池推他躺下，我来吧。地下室不透一丝光，何峰看着这黑暗的牢笼，恍惚觉得灵魂漂浮着，像一阵很轻的风，每每想要冲破禁锢，都被身上气势的疼痛拉回原地。他仰着脸，忽然间热了眼眶，为了什么一时也道不明白。后半夜何峰昏睡过去，也许是失血过多，也许是累得身体到了极限，谢师还是悄悄回了医院拿些药品过来。回到地下室，天还是黑的，李长胜在发烧，谢池给他打了一针，看着他身上的棉袄已经快烂透了，他睡不着，索性找了些针线棉花来，想给他们做件保暖点的衣服。清晨何峰闻到一阵米香才醒，只有一点点米，将就喝点吧。谢池端着稀粥过来，何峰接了过来。 他还没醒啊。 打了一针，退了点烧。何峰起身走过去扶起李长胜，他这小脸干干净净的，倒叫何峰看着不习惯了。 你擦的？ 何峰把粥往他嘴里硬塞，李长胜晕得好好的，被他这么一灌醒了过来。 傻鬼子，傻鬼子， 消停消停点，你别乱叫， 船死了。 来喝粥。 何峰懂他意思，李长胜别过嘴去。 他说要嫁给我的。 何峰愣了一下，觉得莫名其妙，又觉得悔恨交加。李长胜抽着鼻子哭，不停地嘟囔， 我要杀了他们，杀了，杀光他们， 养好了伤再杀。 别激动， 伤口又出血了。李长胜往下看去，才发现自己的左手没了。他擦掉眼泪，一脸虚弱地咬牙切齿。 老子一只手也能干死他们。 喝了。 何峰把粥杵在他嘴边，李长胜扭过脸去，何峰捏开他的嘴。 喝不喝？ 李长胜推开他的手，端过来一口喝到底。李长胜的状况不太好，现实出去三次拿药，基本全用在他身上了。何峰又是倔驴脾气，身体不管好坏都只有一句话： 好着呢。 可谢池知道一点都不好，他从未见过何峰这么嗜睡，不分昼夜的睡。他时不时就去探他鼻息，生怕这一睡就过去了。试试。灰袄做好了，谢池抱着到李长胜身边，李长胜接过来。 谢谢嫂子。 他断了手，身上又多处弹伤刀伤，连胳膊都抬不起来。谢池凑近些，我帮你换。他刚要解扣子，李长胜捂着自己领口看向何峰。 哥。 何峰睁开眼瞧他。 大男人扭捏什么呀，上药的时候该看都看。 李长胜松开手，默默低下头。谢池三两下扒掉他的军服。他嘴就这样，你别理他。新衣服一换，变了个人似的。李长胜看着自己。 哥，我像不像读书人？ 像。 李长胜捡起军装，仔细叠起来放在一边。 谢谢嫂子。 暖和吗？ 暖和。 谢池坐回何峰旁边，接着给他做一件。何峰看那细长的手来回绕着，忽然靠住他的肩。谢池与他蹭了蹭头。怎么了？ 觉得挺幸福的，死在这里也不错。 谢池用力抵开他的头，这猛地一晃，叫何峰头晕了很久。他又靠向他。 我错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 李长胜见他们俩浓情蜜意的，又想起梦圆来，忍不住背过身去朝着墙默默伤情。谢池快速缝着，何峰一直盯着那银针，看得眼花，干脆闭上眼。 阿芝。 嗯。 你别再出去了，老往外跑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呢？ 我不是好好的吗？ 人不会永远那么走运的。对不起，我拖累你了。 那你就快点好起来。